大家好，我是好久没有用正常的开头导航的杰杰英。 大家好，我是好像隔了好久都没有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面录音的那个不是杰杰英的人。 在过去的几期节目，五期还是几期 我们好像出外景出了蛮多 啊？啊， 次 对对对，本来都是打室内足球的，然后。连着踢了5场室外的足球。 对。 今天在等待迪昂开始录这段音的时候，我是摩拳擦掌的，因为终于他妈的可以那个 回到自己熟悉的场地了。 回到自己熟悉的节奏。这不是吐槽嘉宾，或者说吐槽其他一些地方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 主要是因为我们适应力不是那么的强。 啊，对对对。 对吧？我们不是属于那种 FM 里面适应力20的这样的。 啊，对对对。再举个很糙的例子吧，就跟一个是跟异性啪啪啪，对吧？一个是自己撸管，对吧？就是 苦逼吧， 就那个嘉宾再有吸引力，对吧？总归我没有办法穿透他的思维，对不对？ 我跟你的癖好不一样。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又低俗了。我只是想表达说，我跟你要自己在录我们完全自己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相对来说，还有一点条理的，把我们之前想说的一些东西给准备好，对吧？ 毕竟我们不是那么 专业的播音， 不是那么有条理的人。 反正说了一开始说了这么多屁话，对吧？开场比较长，主要想表达的是那个，反正还是亲们，我们想死你们的意思，对吧？ 然后我这边想问一句啊，这其实是不是我们农历年前的最后一期了？ 未必吧，我觉得如果这次录的剪得快，说不定下周就上了。下周也是年前最后一次了。 应该这期就是年前的最后一次 了。那给听众们拜个早年吧。 跪下， 跪下。拜年为什么要跪下？ 单膝跪下。 好吧。前面说到我一直在摩拳擦掌嘛，对吧？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大家知道的，我跟尼阳有一个，我们用的是那个 Trello 来管理我们节目的一些选题啊什么的。就因为之前已经记了五六期的节目都是出外景的，所以那个， 都是一些我们计划之外的内 对对对，然后有很多我们本来想好要说的内容一直都没有说，对不对？ 容。对。 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些安排和计划。把之前想说的那些内容给说出来了。 对，回到我们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填坑的节奏上来。 对，那今天这个坑呢是，其实也很多听众跟我们说过好多回的。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我印象当中有两次也短暂的提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详细的说。一次可能是在我们最早第6还是第7期的 我 时 能记 候。 性为猴了。 对，我记性还可以吧。 我最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反正我印象当中，我们是有简单说过2回的，但是呢，因为这个课题会比较大嘛，很难一下子说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准备花整整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以下这个课题，就是设计师。当然，我这边可能更窄一点，就视觉设计师， 今时今日，还有没有必要说 去做一个独立的 个 个 人 人 网 网 站？ 站， 对。我们先来讲一讲，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吧？ 我怎么看啊？ 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觉得今时今日还有必要说我自己去加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网站吗？ 我个人保持中立吧，我觉得不一定要独立的个人网站。你用第三方平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所以看个人习惯。 我觉得啊，今时今日没有必要加一个独立的个人网站，但是你 弄 有 一个 必 个 要 人网站。 去把你在各个这些社交平台的 这些入口， 嗯， 去做一个网址导航页。 啊，网址导航就是很以前很流行的那个什么什么 me.com 那种东西，还是叫 about me 这种。 哎，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嗯，那我觉得其实你把这个域名直接转向一个第三方的平台，然后在那个平台上面比较全的列一些你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了吗？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 嗯、 就说我并不是说那个你没有必要去再去买一个你彰显你独立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域名啊什么的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对吧？作为设计师建立自己的品牌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嘛。 对，立亚前面我怎么看？我前面只是简单说中立态度，对吧？但对于这整件事情，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属于你个人品牌的域名肯定要有一个，但这个域名指向了什么地方，是一个独立网站还是说第三方的平台，我觉得这个看你的个人习惯。假如你对于网页设计有兴趣，然后就像李阳说的，你也有彰显自己非常独立的一面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渴求，一定要做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的话，那你可以去弄个独立的网站，对吧？然后假如你是个女生，不会搞这种东西，但又特别想搞这种东西，但是你又正好有一个男朋友或者一个老公是搞这种东西的，那你也可以去搞一个。 但 在情况下，我觉得你随便找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我觉得就可以了。 其实啊，我觉得现在即便说你就是把域名转到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嗯， 比如说像 Tumblr 这种， 嗯， 它其实你可定制化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注意我们的提纲啊，这个是下面我要 切掉， 我要着重说的， 切掉， 你懂的，我肯定不会切的。我们按照那个提纲一个个来，好不好？ 啊、 前面刚说了，终于可以找回我自己节奏了嘛？ 好、 啊， 老板，我错了，老板、 啊。 我经常是那种审题不明的人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虽然议论文写的很好，但有时候哎， 说明我写的不好， 那个不点题，明明议论的不是这件事， 嗯。我为什么这个第一个提纲叫基础这么无聊的词呢？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生，这边没有性格歧视的意思啊，我只是说我 大家关注点不同， 对对对对对，就像我肯定分不清楚那个什么 YSL 的口红什么颜色， 对 对 对，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生喜欢 LV 的包，这个也不是歧视，真的不是，是我自己不行， 再说下去真的要切掉了。我是想要花一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域名，什么叫空间，什么叫个人网站，什么叫独立的个人网站， 好， 什么叫第三方平台。 好， 对， 好，摩卡少女已经开始了。 所谓域名就是说微博点 com、新浪点 com、163.com、这样的一个 URL， 这样一个网址，它就是一个域名嘛，对吧？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 anyway.fm 啊，对，那这个域名呢，你买回来之后它只是一个域名， 是 你光有这个域名不代表你可以就是做一个网站出来了。 对， 就是说域名呢一般有两种操作方式，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我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的一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域名告诉你的域名提供商，把这个当人家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直接转向某个其他的地址，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域名叫JJin.me，我把这个域名转向到我的 Dribbble 的主页上面去，也就是 Dribbble.com/JJin， 这样人家在浏览器里面打 JJin.me 的时候就直接转到我的 Dribbble 主页上了。 对， 我又买了另外一个域名，比如说叫 icommu.com， 然后这个域名呢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说我自己再买一个服务器，然后这个服务器呢我去跟那个 icommu.com 这个域名进行绑定，然后当人家在浏览器里面访问 icommu.com 的时候，就会跑到我那个空间下面，我买的那个空间或者说独立服务器下面去访问这个服务器里面的一些文件，然后那个文件呢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所谓的空间，所谓的虚拟主机等等各种这种名词不用去管啊，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托管在其他地方的你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夹，然后这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可以随意控制的，你比如说你今天要放一个网页，上面写着JJin是个大傻逼，对吧？你可以放，没有关系。你或者你说JJin长得好帅都可以，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可以随意自己改。那这种你自己既买了域名又买了空间这样的一种形式，一般我们就叫做独立的个人网站，对吧？ 对。 那 所谓的第三方的平台或者说第三方的网站，就比如说我在直播的主页，或者说Behance 上面的 portfolio， 然后那种平台我们就一般就称之为第三方的平台。 对， 嗯， 我再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对吧？ 嗯， JJIN.me 或者说 Anyway.fm， 嗯， 这样的域名， 嗯， 就是车牌， 哦， 对吧？ 嗯。 然后独立网站呢，就是你自己花钱买的车。 哦，好形象哦，把我说了整整五分钟没说明白的东西都一带而过了。 第三方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通过各种平台租的车。当然好像没有人在租的车上面挂自己买的牌啊。 啊，但我觉得大家应该懂了，应该懂了。可以可以，这个比喻还是比较形象的。那说完更改啊，基础知识，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来分别聊一聊前面说到的这些东西。 是， 嗯，第一个当然是域名了。如果参加过我们两次那个线下活动的朋友， 嗯， 肯定会有印象。我当时在分享的时候提到，我跟李阳， 我们做产品的一个习惯， 对，我们做产品的习惯是第一步买域名，第二步画草图， 嗯， 第三步就没有然后了。 第三步找个程序员， 但是一直卡在第三步，对吧？那说到为什么我们要买域名呢？ 嗯 嗯，因为域名是要钱的，对吧？ 嗯， 然后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仪式感的一部分， 对 吧？ 对 对, 对， 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之前呢，是需要自己去出一点血的。 对，出了血之后，我们当时天真的以为我们就会继续做下去了。 对, 对, 对, 对， 可是谁知域名钱一般也不会很贵，所以没有什么卵用。 啊，对。所以这次其实我们是花了大价钱去买了一个非常贵的域名的， 嗯， 我觉得这次出血可能比较有用啊，好吧，对吧？ 以后再说吧，不要立 flag， 我跟你说，嗯，那先说怎么买吧，对吧？ 嗯， 我觉得很多朋友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给自己想好了一个名字， 嗯， 然后就想去买， 嗯， 然后发现哎买不到， 嗯， 那事实上，以我跟一样的经验来说，想域名呢，就是你不要自己空想， 对， 你直接打开那个域名服务商、域名提供商，比如说 GoDaddy.com， 这是最全球最大的一个域名服务商嘛，对吧， 嗯？ 你直接打开那个网站，一边搜一边想，因为现在域名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很多域名都是没有的。当然，比如说像我这个名字很诡异的，对吧？ 嗯， 然后我把它变成拼音，然后那这可能就没有什么人来买。但是事实上，大部分你想的很好的那些域名都会有人买掉了，哪怕那些域名人家只是空挂着。 嗯，所以我们当时住 anyway.fm 的时候是非常的欣喜 啊，对，一个好记， 请记住我们的域名是 anyway.fm。 居然有人抢在我前面做， 我没拼，我没拼， 好吧。反正作为买域名的第一步嘛，对吧？你得要， 嗯， 你要想好这个东西，并且呢，确保它你是可以注册的。 对， 嗯。然后， 你还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 嗯， 比如说看到了一些不是那么主流的那个后缀的这个域名， 啊， 会给你的灵感， 嗯， 产生一些催化的这样的作用，对吧？ 李阳说的后缀嘛，就是最常见的顶级域名肯定是.com嘛，对吧？ 对。 但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奇葩的后缀， 对，那些国家的他们自己的顶级域名， 比如说点 FM， 它就是一个， 嗯， 算是诞生时间不是很长的后缀，对吧？ 对。 然后，我们有个D台叫什么.club， 对吧？ 对。 再包括中国自己的.cn。 对， 然后这其实当中有一些水还挺深的， 是 我忘了之前有没有说过这个故事，就是当我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摆在我面前两个域名， 嗯， 对吧，一个接近一点 com， 嗯， 一个接近一点 cn， 就是因为一个是28块，一个是68块，我就为了他妈的这40块钱，为了这40块钱我选了点 cn， 嗯， 后来发现是一件很悲剧的事情， 嗯， 因为，那一年国家规定点 cn 的域名必须得要公司才能注册， 对， 然后那个时候肯定显然我也没有公司了， 只能含泪放弃了这个运营了很多年的这样的， 对对对对，其实非常可惜的。当然现在我把它买回来了，这是后话， 嗯， 但是这个告诉我，给到我一个教训，就是说买域名呢，一个是说你尽量去买.com 这种流行的域名，当然你在其他域名下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创意，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如果是说作为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延伸来说， 嗯， 你去做一些创意化的这样的一些，在域名上去就去做一些创意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域名买来之后是要去做一些相对来说更加正经一点的事情，或者说之后预期会说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话，我建议说还是先考虑这些比较通常 的 对正统的这些后缀的域名。 然后其实我也帮很多朋友注册过域名嘛，这个也碰到过一些坑，就是说点 com 其实是最正常的， 对， 一般来说价格就摆在那边比较透明，也没有最多可能到某些特定节点有一些优惠啊打折啊，但这个打力度也不会很大， 差不多一年就六十几块钱， 对对对差不多。但是对于那些奇葩域名没有办法统一概述啊，但它经常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有些域名可能看起来第一年注册非常便宜，但是后面每年续费的时候， 恢复长假的时候就 这个价格就可能就很高，这个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比如说我之前自己也注册过一个，就是应该是老挝的域名， 点拉 对吧？ 嗯， 那个域名一年好像是500来块，600来块。 嗯，我在那个 PPT 里面没有列进去，我也买过一个，我们当时买了一个爱死点拉， 嗯。 我记得确实是要那个99美刀还是多少一年来着？ 对对对， 当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那个例子是以前有一个收藏夹服务嘛，叫 Delicious。 对， 然后 它就是一个这样 非常好玩。对，它 把 Delicious 的这个拼写对吧？ 嗯， 最后的两个字母就是作为那个域名，正好是它 Delicious 的那个单词的最后两个字母嘛 ，US 嘛。 对，我记得它是。他的访问的域名是 del.icio.us 好像， 对 对, 对, 对不对？然后它的好处在于全部加起来它就是一个英文单词 delicious， 对， 它的主题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相关的。然后呢后缀又正好是 .us， 还算是一个比较顶级的一个域名。它是被雅虎收购的是吧？我记得后来 忘了，它是被雅虎收购的，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 是雅虎收购 friend feed 是被雅虎收购的， 它这个是被雅虎收购的。一开始是这个域名当时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一款，然后但是后面几年当他又发展起来的时候，他把 delicious.com 还是买下来了。 是， 因为毕竟当然最后他又挂掉了，这是后话然后还有牵涉到域名，就是说在哪里买嘛。我们前面也说了 GoDaddy 是吧， 然后 我不喜欢 GoDaddy。 你不喜欢 GoDaddy， 你是在哪边？ 我用 name.com、 我其实 name.com 跟 GoDaddy 都有， 因为我觉得狗 daddy 长得太丑了。 其实他这两年已经好很多了 是吧？ 嗯， 哦，我好久没有用了。 对，他这两年已经好非常多，但是我倒丑不丑我倒没有那么 care。 但是前两年他一直被我在各种场合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因为 我觉得狗 daddy 长得就像一个国内网站，当时给我的这样的感觉。 嗯，我觉得就是他是这样的，不光第一眼看上像国内网站，另外一点在于他的整个注册的过程真的是一个非常星巴克式的服务，你知道吗？ 是吧？ 就是比如说我要注册JJN.com，然后JJN.com我点了查询，然后他说JJN.us 要不要JJN.com 要不要JJN.com 点心要不要。 你到底是要大杯的JJN.com 呢，还是中杯的JJN.com 呢？ 对，这个过了算了之后，我说我就要JJN.com。进去之后那个我们服务器要不要直接在这边买啊，然后要不要提供一个什么东西。我印象当中有5-6步，然后每一步当中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陷阱。 嗯， 每一个都要附带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你，因为它有些东西就你取消掉是要在很隐蔽的那个地方打个勾啊，取消个勾啊什么的。 还好我们是久经考验的对吧，中国网民。 然后除了这一步之外，还有它的邮件是我觉得非常牛逼的。就是一个域名到期30天的时候到期3个月的时候它就开始提醒你了。然后2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下，6个礼拜的时候提醒一下，4个礼拜提醒一下，1个礼拜提醒一下，3天提醒一下，5天提醒一下，就是 name.com 也会提醒，但是 没有 那么 频 繁。对， 不过这个确实也有道理，因为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当然那是好几年前了，就是在博客比较流行的时候，很多朋友突然间那个网站没有办法访问了，然后有很经常的一个人就是空间忘记续费或者域名忘记续费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国外的这些域名服务商他并不会说我到期的时候就把你掐掉了。 没，事实上就不光是国外，就是整个域名空域名在那个国际的域名管理机构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 W 什么来着是吧？ 嗯， 我忘了，反正就是在整个这个收回域名的机制上本来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它有3个月的缓冲期， 嗯， 每个网站可能还不太一样，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说如果你在1个月内过期1个月内你可以直接续费，然后加最多加一点滞纳金去那个买回来，3个月之内呢就是说人家不能买，但是呢你自己再要用回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然后但如果超过3个月还是多少之后呢，就每个人都可以去注册这个域名了， 嗯， 大致是这样的，嗯， 这个好像有点像我国中国移动，就是 啊，你那个电话号码， 对对对对对， 收回的那个机制是吧？嗯， 因为我最近正好经历了一次， 但我觉得他有一点做的挺好，就是他接入支付宝啊这种服务还挺早的， 嗯，哎，正好说到就是支付方式嘛， 嗯， 对吧？那我觉得这边也可以聊一下， 嗯。 其实啊， 嗯， 我个人觉得， 嗯， 我个人建议说，我们在用国外的这些域名服务商的服务的时候， 嗯， 我是觉得用 PayPal， 哎，对， 更加好， 是的，是的，这个 PayPal 跟国内的贝宝其实还不一样，对吧？ 对， 它的一个好处在于说，这里面的控制你会更强一点， 嗯， 像国外很多网站，我确实碰到过很多次了，就是它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它只收信用卡， 是， 但国外的信用卡呢，你只要把你的卡号，然后那个卡主人的名字跟那个 CVV 那个三位的代码输入进去之后， 对对对， 他就可以不用密码就能扣费，而且有些是循环扣费的。 是。 那对于国外人来说，他们的管理账单的机制跟国内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对国内的话，我经常给我的信用卡客服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说，嗯，谁又那个扣我钱了什么，对不对？ 嗯。 然后我经常碰到的一个是那个 Kickstarter， 嗯， 因为他的一个机制是说，比如说我想要正在众筹一个项目，然后我去支持他了， 嗯， 这个钱不会当场扣的，要等他们众筹项目成功之后才会扣。 是， 然后这个众筹成功之后，可能都是1个月之后，我都忘了这是什么钱。 对， 而且这个金额呢，一般来讲，国外很多网站上的那个金额，比如说一个软件卖39.99， 嗯， 那我对这个数字是有记忆的话，是有助于我回顾我买了什么软件的。 嗯， 但往往来说，它会有一个税费， 对， 加上一个%几税费之后，我可能立马就不认识了。 对， 比如说我现在每个月扣的那个 Adobe 的那个软件，它好像是原价是49.99美元一个月吧，那我扣的是53.1美元，就53.1这种数字，你那么伸头给我一个这么的数字，我肯定不觉得这是什么。 我这边是港币结算的 啊。Anyway， 反正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肯定用 PayPal 比较好。 对， 但我觉得我这边碰到一个问题是在于我 PayPal 其实注册很早的， 嗯， 是在大学里面注册的，然后当时也是为了接外国的活比较方便一点嘛， 嗯， 所以我当时注册的那个类型呢其实是非常诡异的，就是我用我国内的信用卡是不行的， 嗯， 一定要 billing address 在美国的信用卡才能往里面充值， 嗯， 也就是说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充值， 嗯， 我要用这个账号我必须得要去接个私活，然后让老外往里面打点钱才行， 嗯， 然后我结婚之后其实好像做的私活很少， 嗯， 然后最近重出江湖的原因就是有个客户说可以给我那个 PayPal 里面打钱， 嗯，你在做广告吗？ 做什么广告？哎，说到 PayPal 的收钱其实也是一个好长的课题啊，我记得我博客上还写过一篇文章的， 这主要是一个手续费比较高，对吧？ 流程比较长， 嗯，我还真没有收过钱， 这个好像 我都是在付钱，后话， 哎，不是后话，以后可以深入新开一期节目，叫怎么赚老外的那个 freelancer 的活的钱，对不对？ 那前面也提到域名是第一步嘛、 嗯、 那等于是买一个车牌、 嗯、 那买了车牌你肯定也不能上路啊，对吧？ 对， 嗯，要么挂在第三方上面弄个、 嗯、 网站，要么就去买个服务器， 嗯， 对吧？ 嗯， 那服务器其实是个统称嘛。 对， 那很多情况下我们单独买一台服务器的价格太高了， 对， 大家都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案，就是虚拟主机啊，或者简单就是一块空间这样的。 对、 嗯、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呢？一般来讲就这样的，如果你只要做一个静态网页的话，那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但是现在你要找这么要求低的可能也找不到了。 嗯， 大部分不管是国内的万网啊，还是说那个国外的一些什么像 MediaTempo， 就是我们 Anyway.fm 服务器所在的那个公司， 嗯， 基本上都是那个嗯支持 PHP 啊、 嗯、 MySQL 啊这种简单的。 现在还有支持 ASP 的吗？ ASP 都有支持的，因为这个东西成本不高的。嗯嗯嗯，但我估计现在用 SP 的网站 几乎没有了，对吧？ 嗯、对。那前面冒了一些单词啊，那个 PHP 它是反正是一种网页的语言嘛，对吧？ 嗯。嗯， 它叫这种应该叫什么？ 你不要问我。 嗯，今天我们这边就不展开了，只说一点，在很久以前吧， 嗯， 大家都用一个叫 WordPress 的一个东西。 对、 WordPress 它就是一个博客的一个程序， 对， 当然现在它慢慢发展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所谓 CMS 那个内容管理服务， 嗯， 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但你就理解为就是一个复杂点的博客嘛，对吧？ 而且就说 WordPress 它现在不单单是在指你架个人网站的这样的一个博客程序了， 嗯， 它自己其实也是有一套它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托管的这个博客服务的， 嗯， 嗯，对，是的。但是那个是被国内给屏蔽掉的， 哦，是吧？ 是的，嗯， 哦， 坑太久远了。以前那个微软的 MSN Space， 它关掉之后，就是可以转到那个 WordPress 自己的那个上面去的。 哦、 虽然 WordPress 是一个、其实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 对， 其实它安装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它毕竟还是牵涉到一定的那个网页的知识的。 嗯、 所以我前面说、 嗯， 如果你是一个对网络知识比较小白的，然后，嗯。 毕竟 对网页设计也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我觉得 毕竟你要 用 它 这 个服务，你还是要自己去租服务器。 对， 你什么都不敢，你都要自己去租服务器，对吧？你还要配置后台，还要配置一些 对 相关的。 它其实现在不用后台配置了，就不用你去 FTP 打开什么东西，你在网页上面也就可以直接在后台去设置。 哦，这样的。 嗯，像以前的话，你还要自己上传一个文件，现在不需要。 哦。 但是你依然还是需要知道你的那个 FTP 的。啊、不是 FTP 就是你的数据库的密码啊、用户名啊、 哦、 什么的、 嗯、 这种概念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倒不是说难掌握，而是说这种东西你知道一次之后可能第二年就忘了， 嗯， 然后你下次出的什么问题或者是要搬家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头很大，因为这种东西一旦弄好了你再迁移的话成本是非常高的。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 FTP， 嗯， 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知道 FTP 就是，今天我们要科普的东西好多，听 FTP 这个后缀 TP 嘛，就跟 HTTP 是很像的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它说生的话它就是一个协议， 是 就是你简单说就是你把你要的那些文件传到放到网上的那个服务器的那个协议那个方法。 对， 一般 我们这里指的 FTP 其实是 FTP 的客户端软件。 对、 嗯、你用了这个软件之后你就可以像管理你的资源管理器或者说你的 Mac 下面的 Finder 一样的去管理你空间里面的那些文件了。 对，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东西不像你网页上面你简单打命令行，不是命令行，打一个网址就可以直接访问的，你还有用户名密码这种权限相关的东西的。 对， 所以 设端口啊什么的。 对， 对吧， 所以整套东西弄下来你要去装个 WordPress 的东西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很多，但是成本还是有一点的、 啊、对， 嗯，所以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李阳也提到过嘛，就是当今现在这个情况下面不一定要用自己做一个独立网站， 如此传统的方式去加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 嗯， 嗯，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比如说我也好多次在节目也提到过，我觉得如果你是对于这种东西有兴趣的、 嗯、 你是想要往这个想要了解一些前端的知识， 嗯， 或者再浅显一点，你要了解一些网页知识的话， 嗯， 我觉得去折腾一下也还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毕竟，如果你 也是一种休息， 你跨过了这个学习曲线，掌握了这些知识的时候，第一，对于你自己的技能是有一些增加的， 对。 第二呢，就是说，你的个人网站的 控制力会更强一点， 是 就是你要玩一些什么样的效果，玩装一些什么样的主题，都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取决于你自己， 对 吧？ 毕竟， 然后如果是第三方平台的话， 嗯， 那首先第三方平台有各自有各自的限制。 对对对。 即便说某一些平台它的 有一定自定义的 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比较大，但它还是基于一个限制的情况下面。 对，是的。再举个例子吧，就是你租来的车，毕竟是租来的车，你要给车加一个大包围。 嗯。 那租车公司肯定不肯了，对吧？ 嗯。 你要把原来的绿车，然后刷漆刷成一个金色的，租车公司肯定也不肯了， 嗯， 对吧？但如果你是自己的车，你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前面我们也反复提到第三方平台嘛，你要一开始被我打断的，当时被我打断的，他说过 Tumblr 对吧？ 对， 嗯，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有一些哪些第三方平台可以选择嘛？ 我们就从 Tumblr 开始说吧。 嗯，因为在当年我是非常深度的使用过 Tumblr， 而且呢， 嗯， 我也给 Tumblr 做过一些主题的， 嗯， 包括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比如说什么 Ugly UI 什么都是放在上面，然后我自己也弄过一些， 嗯。 我就先说一个结论吧。假如你是个外国人， 嗯， 用 Tumblr 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挺合适的， 是， 嗯，但可惜 Tumblr 被抢了， 嗯，此处默哀三秒钟。 Tumblr 被抢的原因其实也在于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嗯，啊， Tumblr 在被雅虎收购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标榜没有广告的， 对， 也事实上它也的确是没有广告， 嗯， 但这只是它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优点吧， 嗯， 我觉得我用下来它一个优点就是在所有我接触过的这种第三方平台里面，它的可定制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是， 而且它这块做的它的模板其实做的挺好的， 你爱折腾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 Tumblr 页面折腾到跟别人根本不知道它是， 对，除了右上角那几个 follow on Tumblr 对对对 等等的那三个标准化的按钮之外，其他东西你折腾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看过他们的模板结构，就是说尽管是一个像就跟 WordPress 主题一样的那种东西， 嗯， 就是说你 CSS 的一些东西非常细致都可以去定义，但是呢， 嗯， 官方提供的接口又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简洁易懂的，就是你要比如说你要插一个宽度是500的缩略图， 嗯， 那就它的可能就是剩吧，然后横杠500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但反正类似就是这样的， 嗯， 相对来说还是学习成本不那么高，如果你有一定的那个 HTML CSS 的知识的话，那个东西是非常好玩的， 蛮好上手的， 嗯，对，而且呢就是它在传播上也还可以，我觉得 Tumblr 至今为止都是西方世界一个比较火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 对， 如果你的东西放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的话， 嗯， 不管怎么说都比你从一个传播的效率来说， 嗯， 都比你个人去从一个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 过程要好， 哎，这个过程肯定是要快很多的嘛。 当时 Tumblr 这个它所谓叫轻博客嘛，是吧， 嗯， 是这么说吧，当时这个概念在被引入中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两个比较火嘛，一个是那个盛大的点 点，对， 盛大的点点其实是从甚至是从页面都是当对抄 Tumblr， 像素级抄袭， 对，像素级抄袭，另外一个就是网易的 Loft，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微博以前有一个叫轻博 啊，对对对对对，你不说我都忘记这个轻博我没有试过，但是点点跟 Loft 我都试过，其实我觉得跟 Tumblr 的程度还是差很多的， 对， 其实我最失望的是 Loft， 嗯，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试用了一阵 Loft 之后我会发现，哎，它真的把 Tumblr 的一些精髓的东西给拿过来了，但是它又有一些节操， 嗯， 做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进去， 嗯， 但事实上它尤其从现在来看它活得并不好，网易内部好像已经把这个部门给裁了吧， 具体我不清楚， 已经把运营团队给裁了， 嗯， 然后他只留了一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在那边， 嗯， 反正我觉得他的发展其实没有完全没有达到我的那个预期， 嗯， 而且他用起来，嗯，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的好用，比如说他发东西之后编辑啊，然后要传播图啊等等， 我当时一个最恼火的一点就是，其实我 我也用 Loft 嘛，但是 Loft 并不是我一个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当年我是想说我在 Loft 上面去，就是说作为一个相册嘛，对吧？ 嗯， 因为我是用 Flickr 的。 啊，对，我以前也从 Flickr 想转到 Loft， 也被抢了嘛。嗯， 啊，对， 对吧？虽然我是一个平时都会挂着这样的一个代理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人， 但别人不挂， 对吧？对吧？但很多人他们如果不挂代理的话，不用这些科学上网方式的话，他们可能就看不了我的 Flickr 了。 嗯， 所以我就在想，哎，要不要用 Loft 这边，我再去做一个方便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朋友来，就是可以浏览的这样的一个相册呢？ 嗯。嗯， 本来是有这样打算的，但是突然就发现说，哎，我真的在弄的时候 ，Loft 这边上传多图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是的，嗯，所以我觉得比较遗憾吧。像 Tumblr 这种体验还算不错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去使用，以至于到今天，大家说到"汤不热"这个词，就是跟色情啊什么东西联系起来， 对， 因为汤不热他一直崇尚的是。我记得在他的整个运营过程呢，他的创始人就很有个性的，他就说我们不对用户做任何的内容监管， 嗯， 所以你去看，比如说你去看 Instagram， 嗯， 你上面你要发裸体的艺术照， 嗯， 可以发，但是不能露点， 嗯， 露点的话肯定是违反社区规则会被举报的， 是， 但在 Tumblr 上面是 没有任何限制， 什么内容你都能看得到， 你甚至一些违法的内容可能都能在上面搜得到，所以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 ISS 这种也在 Tumblr 上面有那个，可能没有，对吧？ 嗯，反正我印象当中，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了，但在前可能三四年之前吧， 嗯， 所有的那些小公司、大公司， 嗯， 比如说像那个时候很火的 Pass 啊什么的， 嗯， 他们的博客都是放在 Tumblr 上面的， 嗯， 然后他们就等于自定义了一个跟自己官网一样的主题，对吧？ 对。 有点像今天 Medium 的那个地位吧，对 对 吧？ 但 Medium 好像看起来也活得不好。 对啊，对，那个今天他们的那篇文章，我在来的路上还没看完呢。 嗯， 他们的创始人， 那个，我就看到个标题， 那个 Eve Williams， 嗯， 他宣布要裁50个人嘛， 对， 然后占到他们总共人数的33%， 嗯， 30%， 嗯， 但他裁的其实主要是一些销售人员。我看到他说， 嗯， 核心理念是说。他们也在探索广告模式，但是呢， 嗯， 广告模式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嗯， 也不是他们最终想要的那种盈利模式， 嗯， 但是其他的盈利模式又更看不到希望。 嗯，哎，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有一些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点啊。 怎么奇妙？ Medium 这边他找不到一个除了广告之外合适的盈利模式， 嗯， 但是跟 Medium 非常像的国内的， 嗯， 比如说简书， 啊， 比如说知乎专栏， 啊， 他们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变现方式的， 直播嘛， 出书。 我不觉得知乎 电子出版， 我不觉得这一块是很大的一个盈利点。 我不是说知乎他们现在靠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盈利 点，但至少是一个可以跟投资者去说的故事，对吧？ 对， 那意思， 哎，是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这边普遍大家不爱看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都能把这个点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盈利模式去到处吹到处宣传的时候，美国或者是欧美那边普遍阅读书籍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是非常相对来说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竟然他们的同类型的服务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不太熟悉， 嗯， 他们具体原因的这样的人来说，在我这样一个旁观者看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嗯， 因为你同时可以看到说，亚马逊的相关的这种 Kindle 这边自出版啊什么的， 嗯， 其实还是蛮火的， 嗯，对， 对吧？ 我个人觉得， 嗯， 因为 Medium 跟那个 Twitter 很像嘛， 嗯 ，Twitter 也是进入到困境了，甚至。Medium 的创始人就是以前 Twitter 的那个创始人，联合创始人嘛，对吧？ 嗯， Twitter 也是今年活得很不好，但是他比 Medium 更惨一点，对吧？ 嗯， 但我觉得他们同样有个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广告太克制了。 有道理。 Medium 的广告我基本都看不到。 嗯。 Twitter 的广告有，但是我觉得量，这个量实在是太少了。 嗯。 他们跟第三方合作的那个权利有一会儿收回，一会儿放宽， 嗯， 也是为了。推广告嘛，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嗯， 我觉得 推特的广告实在是让我想看都看不到， 反而是 Instagram 这种，对吧？ 啊，对， 已经是 Instagram 上面这个广告 已经是广告满天 铺天盖地了啊。那推特这种，我有时候真的是在想，你活得不好，你怪谁啊？他， 其实回过头来讲啊，你说人们反感看广告吗？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YouTube， 对 YouTube， 我就知道你要说 YouTube， 因为我的代理是买的日本的嘛，对吧？所以我上 YouTube 的话， 经常看到 YouTube 的， 看到 YouTube 这边推的广告都是日本那边的广告。我觉得日本拍的广告片非常好看。我有时候甚至是废寝忘食的说去看他的广告片的。有时候说，哎，十几秒钟广告片结束之后，我意犹未尽，我又点了一遍，再去看一遍他另外推的广告，很有趣。 嗯 ，Anyway， 这个我们好像聊的有点 又跑 了 是吧？ 嗯。 跑题才是我们的传统 啊！对，那既然也跑了，其实也没有跑 ，Medium 也是一个第三方平台吧， 哎， 对吧？ 对对对。 其实我想吐槽一下那个 Medium， 因为我对 Medium 的感情是有一些变化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屌，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的赞， 嗯， 它的第一版， 嗯， 第一版我记忆犹新啊，就是那个时候一篇文章下来，那个头像是在左边。 嗯， 然后 title 啊 bio 啊是在头像下面， 嗯，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那个正文， 嗯， 然后它有几个特色，我现在依然记得。第一个是说，它那个字体选择是非常非常的，第一版的那个应该是那个 T 和 N Lex 那个设计师跟他一起合作的嘛， 嗯， 反正当时那个版本我字体我非常的喜欢，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因为他们的前端技术其实是非常强的嘛， 嗯。 还有一个在前端上面经常那个时候经常被人抄，我曾经也想抄过那个效果，就是说他在每一页每一篇文章的底部就有一个点到下一篇文章的那个广告， 嗯， 然后那个广告是一个通栏的一个横幅， 嗯， 你一旦点了之后呢，那个横幅就无缝的直接动画跳到页面的顶部，然后成为下一篇文章的那个标题，然后下篇文章的标题慢慢再 loading 出来， 嗯， 就是在 web 这种非常差的，相对来说交互体验比较差的一个地方，它能够做到像 native app 一样的那种感受， 嗯， 我觉得是 就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让你感受到它切换了页面了， 对，就这只是一些小的一些地方，但至少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好。 我比较浅薄嘛，我刚才讲到，我刚知道 Medium 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们的一个这个上面一个字体显示的这样一个特点嘛， 嗯， 就是会连词嘛，是吧？ 这主要是他们的那个，其实还是字体的 feature 嘛， 嗯，但是好像当年啊，它是最早引入这样的一个 feature 的这样的一个。 而且我记得他们还那时候还发过一篇文章嘛，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完美的下划线 啊， 对 吧？ 那篇文章也挺火的。 这些东西你现在在新的 iOS 上面已经都能够体验到了吗？ 能的 ，iOS 上很早就支持了，而且在就是你 Mac 端的那个浏览器 Safari 下面是支持的， 嗯， 就是 WebKit 的那个 Chrome 是不支持的， 嗯 ，Safari 很早就支持那个。 嗯， 补充一下背景知识，什么叫完美的下划线？就是说，对于中文来说，其实下划线这不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 嗯， 而且呢，对于中文的下划线也非常简单，因为中文是方块字，我们只要在方块下面定一个下划线就可以了。 嗯， 但是对于一个完美的西文的那个文字排版来说，它的那个下划线呢，其实是在基线下面一点点的位置。 嗯， 但大家知道小写字母它有一个下沉度， 到比如说 Y G J， 对 对吧？这种字母它的下沉部会穿过这个下划线， 嗯， 那跟下划线就会有粘连的效果， 嗯， 那一个完美的效果在 CSS 的里面定义是叫什么什么，好像是叫 underline 什么的 star 是叫那个 ink， 嗯， 然后这个加了这个属性之后，就是说这个下划线会完美的穿过这个 G 跟 J， 嗯， 这些下沉部， 嗯， 然后呢跟 G 跟 J 的这些本来应该捏的地方，它会空出一些空隙来的， 嗯， 这样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典雅， 是 应该这么说， 是 有点类似传统做的非常好的印刷物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哎，文字编辑者或者说视觉爱好者的这些小小的强迫症， 对 性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哪怕 Medium 上的文章，因为很多。一开始他们的内容就是一些很鸡汤的东西嘛， 嗯，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设计师啊这种东西人入驻， 一上来就是很多鸡汤文， 嗯， 或者一些，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些细小的这些亮点东西， 嗯， 它吸引了一批 设计师。对， 对， 我觉得它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感受就是纯粹， 嗯， 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 嗯， 然后整个界面非常的干净清爽，没有非常嘈杂的东西， 嗯。 但是他后来在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说要吐槽呢？就是他也是有做了很多妥协， 嗯， 比如说以前他是所有的文章，不管谁发的文章，格式都是统一的， 嗯， 然后标题的图你他有一开始有两种可以给你选择，要么统完，要么怎么样， 嗯， 然后每个东西都是他给你设定好一些非常精美的样式，你在有限的选择里面去选择， 嗯， 但是后来他为了吸引更多的独立品牌的那些内容提供商， 嗯， 来到上面去写作，它开放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自定义的接口， 嗯， 以至于你现在去看它的那个首页会非常的乱， 嗯， 也不一定说不好看，但是我觉得“乱”这个词，我不得已还是得要用这个词。就比如说，它现在你点到一个入驻 Medium 的第三方的一个写作商内容提供商的话，你可以看到的左上角是 Medium 的 logo， 右边一根横线。在右边是一个第三方的 logo， 甚至第三方的 logo 是可以用 GIF 这种夺人眼球的东西的，然后在这个东西下面是可以有一个导航栏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做的一个导航栏，比如说你文章有三个分类对吧，在这个头部呢，其实整个头部的背景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品牌色去进行定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深是可以的，浅也是可以的，然后到文章下面呢，左侧有一些分享的按钮啊，底部也有些分享的按钮，在你不同滚动的情况下，其实页面的干扰你阅读的元素其实还是挺多的。 嗯，因为我英文也不好啊，所以 Medium 这个东西，我并不会那么每次都是通过它的主页然后进去之后，所以我在这方面，姐姐遇到的这些困惑，我可能就说感受的不是那么的深，对吧？ 嗯， 我主要看 Medium 上面的文章，我都是通过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 点进去看第三方的那些， 比如说 Designer News 上面他推的这些相关的文章， 嗯， 我都是通过这些入口进去的， 嗯， 然后直接到达了一篇文章， 嗯， 这样去看的， 嗯， 所以这部分的感受我不是那么的深，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对你吐槽。 哎呦，那个我们跑题跑得够远了，嗯，虽然 Medium 是一个写作平台， 嗯， 而且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把他们的一些 case study 的东西放在那个上面去总结， 是 去写，但是相对来讲对于纯视觉设计师来说它还是不够纯粹， 对， 所以再加上它也被屏蔽掉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你可以把它， 嗯， 把你几个人往上架到上面去的一个选择， 嗯， 对吧？ 对， 还有什么选择呢？ 哦，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设计师， 嗯， 他的 portfolio， 嗯， 是用 Pinterest 做的 啊，这倒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特别的， 令人意外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嗯，但是呈现效果其实还意外的好， 嗯，事实上我看到过很多台湾那边的人， 嗯， 他们经常用那个电子杂志的那种形式来做 portfolio， 哦， 有一个叫什么 issue 还是叫什么的， 嗯。 那个怎么拼呢？那个 我好像看到过 啊，这个 ISSUU， 但是凭良心讲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模拟成杂志样式的电子杂志， 嗯，为什么呢？ 个人原因，个人情感的原因占了一大部分， 嗯，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年这个说出来可能那个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几乎都没有人知道了， 当年那个什么 New Web Pigs 啊， 他们出过一个电子杂志了，对吧？ 嗯，对。 New Web Pigs 做的那个电子杂志，我觉得做的非常棒。 嗯。 然后现在的这些呈现，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 嗯、 我看不上。 哎，当年啊，这个。当年我们都是以能够上一次那个杂志为荣的，对吧？ 我上过， 我也上过。Anyway， 反正那个，我们每次都免不了进入那个怀旧环节，对不对？ 这个好像你要找参考链接相关图片，好像还很难找啊。 New Web Pix 的那个创始人后来又自己重新创业了嘛？当然，他现在做的那个公众号的那个品味，我觉得啊、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 是吧？ 跟以前那个套路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还是靠，就是说，里面其他的这些 主要的那个 进驻的这些设计师们，或者说，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进驻设计师肯定有关系，但他当年的那个视觉风格、那个视觉品牌，其实不光是里面设计师造就的，他自己的那些主编的那个，包括美编的那种水平，我觉得挺高的。 也是，但是。我也不懂啊，前两年我还上过他的网站， 嗯， 当时还活着呢， 是吗？ 但是那个感受已经跟我之前看到的已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又跑题了，对吧？ 对，一样是说到，就当年那个 New Web Pix 那个标准太高了， 对， 所以导致他对于这种形式没有什么好感。 我没有好感，我觉得现在这种电子杂志呈现一塌糊涂， 嗯。 而且我好像也有提到过，就说， 他不太喜欢以非一比一的形式来展现作品，是这个原因吗？ 也是一个原因吧。 嗯、 然后， 原因好多。 当年我自己也做过电子杂志嘛， 嗯， 是吧？那个我在曲线救国从事视觉界面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前， 嗯， 我是通过各种方式。去走这条路的嘛，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我是去了一家做电子杂志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嘛， 嗯， 所以这些经历造成了我现在的个人原因，对吧？ 那个时候有留下阴影了，童年阴影， 我不喜欢。 对， 再说的直白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在说一个拟真化，我的观点一直都是说你采用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是取决于你的具体的内容的， 嗯、 或者说取决于你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受众群体也好，或者怎么样子是有一个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依靠在那边的。 嗯， 然后电子杂志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去模拟一个真体、 嗯、 真实的这样实体书的这样的一个翻页效果的，没有必要。 所以它其实现在也已经好一点了。我其实讨厌的是以前那种，就是。他为了强行拟真一本书，就中间肯定还会有一个阴影啊什么的， 哦、 哪怕你在看的时候都消不掉的。那对于一个设计师的作品来说，你在自己的做的东西上面还叠一层黑颜色的东西，我觉得 强行给你打了个水印是吧？ 啊，对，哪怕那个水印其实是模仿一些阴影效果嘛。 那我们再说回来吧，然后目前来说，对于视觉设计师来说， 嗯。 还经常会用或者说可能可以让你就是使用的这些第三方平台， 站酷， 我不懂， 我 真的不懂，我跟大家透个底，对吧？我站酷账号是前两个月刚注册的， 这样的？ 对啊，还是当时是为了想要去结识某一位我想挖的人，对吧？ 哦，这样的。 最后还没挖到，人家要去百度了。 哎，这个方便在这边说吗？ 看你剪不剪，说 我不剪。那个人不是进我的团队，不是我挖的，不然让大家对我的人品产生怀疑了，对吧？ 我们岔开点，我们说说战酷吧，好吧？我这里我有一些东西想也想分享一下。为什么说我是这么晚才注册战酷账号的？ 为什么呢？ 有历史原因嘛，对吧？因为、 嗯。 当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嗯， 的认知，一开始站酷只是一个 素材下载网站， 哎，对， 跟现在那种点进去之后那个电信下载点、联通下载点， 对对对， 然后 我又是一个在这方面有着一些坚持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 嗯， 所以我当时是觉得站酷好 low 啊，我不用， 嗯嗯， 然后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没有去说，哎，我实际的去看一下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的僵化的这样的一个脑海里面对他的印象一直保持着之前的这个就素材下载网站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没有去关注过。但是为什么战库这个名字让我突然之间知道了呢？是因为前两年吧，突然之间说我在某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看到说，哎，战库投资了某某某网站，或者战库收购了某某某网站，所以让我觉得，哎，怎么回事？跟我的认知的差别怎么之间产生了这么巨大的？ 猪八戒拿投资都是上亿的，好吗？你这种太僵化了，我跟你说 啊，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所以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回过头来去看了一下嘛，发现真的那个现在战库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再说回来，那我现在周围有很多我的同事们，是可能年龄差距跟我还有点大的，比我小那个6岁以上的人很多嘛，对吧？ 进去， 这一批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设计师朋友们，他们很多都是战库的这样的一些用户嘛，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一些我平时看他们的一些上网的使用习惯里面，战库其实是一个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平时这种工作当中也好，或者说生活当中也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了嘛，就像 Dribble 对于我，对吧？所以综合这些原因，那个我最终还是去注册了一个战库的账号嘛，所以大概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跟你我没有这么晚注册，但是我用的也不多，多少还是在用，而且呢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用过。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战库的印象跟你有点类似嘛，毕竟我们也是同样年纪的人嘛，但是后来在历次的那些使用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体验当中，我其实对于战库还是肃然起敬的。 我现在已经是对他抱有一个很尊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 我一直觉得他的网站的整体的设计一直属于有点像 DeviantArt 那种，还是有点老旧的。他很多地方其实他可以做到更好。 其实对对对，说到这一点啊，我觉得至今为止战库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他有一点 DeviantArt 的这样的一个致敬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对吧？ DeviantArt 他也是有一个角色的 啊， 然后战库最早的那个角色形象，他现在其实已经变了很多次了嘛。 对， 最早的那个角色形象让我第一印象感受到的是，这里我又要说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当年 Flash 还很火的时候，有一阵子是非常流行韩国那边的一些 Flash 网站，对吧？ 对， 当年有一个非常火的韩国的 Flash 网站上面的一个角色形象，我觉得这个能这么说吗？说吧。我觉得当初战库的第一版的那个形象就是抄他的。 我印象当中有这么几件小事情吧，让我觉得他比较那个。第一个就是说，我在上面好几次在发作品，因为我对于他们的社区规则不太熟啊，然后好几次被打回来。然后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是说做广告，他是不允许你在里面放链接，链到其他地方的。 这么严格？ 我一开始我是有点不爽，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东西，其实那种效果，你不是到一个 live set 你是看不出那种效果的。我觉得静态的图片是完全没有办法展示我想要达到那种效果的。那我觉得你只给我静态的图片，我其实是有点不爽的。但是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机器审核的过程，对吧？还有人工来审核的。我觉得他们在运营上面其实是肯定是花了很多力气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虽然我在战后上面好像也不是什么关注度很高的一个设计师，但是他们还是每年都会给我寄那个线下的那个纪念品，收过不少的纪念品，有什么其他网站，比如说优设啊什么的，我觉得战库的东西是做的最有诚意的，东西也不会贵到哪里去，但是至少是花心思去做，这点让我觉得还是， 这点我不敢苟同。 为什么？ 虽然我没有收到过战库的这些纪念品，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才是最有诚意的。 哎，我操，这个硬广他妈的好， 啊，你继续。 我都没有情绪，继续下去。说完这样哭了是吧？ 嗯， 还有什么 ？Dribble， 嗯 ，Dribble Playbook， 嗯， 是吧？ 对 ，Playbook， 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期专门有一期节目介绍过 Playbook 这个服务， 对， 嗯，但是说实话，现在等于我估计好像半年又过去了吧？ 嗯， 这东西是让我比较失望的。大家知道，现在如果你要用 Dribble 的 Playbook 的时候， 嗯， 你要用 Playbook 的话，你是需要买那个高级会员的，就是普通的会员都还不行， 嗯， 要升级成高级会员才能用那个的。 嗯，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等于是一个二阶收费的高级项目了， 对 吧？对，等于我买了一个内购的软件， 对， 然后，一次买断的软件，它还有内购， 对， 就等于是已经是二阶了，所以我的预期是很高的。 嗯， 那我之前有。等于是他整个Playbook 在测试的时候，等于我们在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有试用的嘛， 我也试用， 对吧？然后后来因为没有那个没有继续下去了，那我当时当中也就完全没有管这个东西了。 嗯， 就到最近几天，我又开始去那个，因为我们要准备这个节目嘛，所以我也去， 嗯， 又去看了一下， 嗯， 我突然发现我们不是买过一个团队账号的嘛？ 对， 那个 Anyway 点 Design 的那个 Dribble 的那个团队账号。 嗯。 那个团队账号呢，其实是包含了 Playbook 服务的。 哦， 我杰杰英那个账号是不能用 Playbook， 但是我们那个团队 Anyway 点 Design 是可以用 Playbook 的。 啊， 我节目里面会把那个参考链接放出来。 嗯， 我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说，跟半年前没有毛区别。它那个功能，也有可能我印象有点偏差，但是， 嗯，哎，其实说到这里，啊， 没加过什么东西。 说到这里我也想岔开一点了。当我记得当初那期我们讲的是说 Dribble 他做了一些，就说除了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服务于设计师社群的这样的一个，就说网站本身的这个内容之外，他加了一些新的服务嘛，对吧？比如说 Playbook， 嗯， 然后他还当时还做了一个调研，说要不要做一些相关培训相关的这些东西嘛。 嗯， 当初我是说我还蛮期待他的这些培训内容的。 嗯， 有些东西比如说他真的退出的话，我还是说 想要尝试一下， 想要尝试一下付个钱去试一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 嗯， 现在这些东西去哪儿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对于我一个网站来说，它的迭代跟升级跟我们做软件做 app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嗯， 它没有一个发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你线上的东西你一点一点细节去调，一点点功能去加，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对， 但对于这样一个他们要收很多钱，是多少钱来着？ 我的理解啊， 嗯， 我不反感你收钱，对吧？ 嗯， 你收钱，你应该，你应该让我觉得是物有所值的。 嗯，对， 即便你这个钱，比如说现在他可能这个价钱也不是很高， 嗯， 即便你这个钱收得很贵，那我就当是交个税，对吧？交一个信仰的税。 嗯， 但是交信仰税的同时，你也要带给我一些令我满意的服务。 嗯。 比如说，哎，我们为了维护姨父的微笑，我们要去买一些索尼的产品，对吧？但是索尼的这些产品买回来之后，它是能满足我的需要的。 嗯， 我是觉得既满足了我交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满足了我日常使用的这些对我来说我各种苛刻的这样的要求了。 嗯，我又找了一下他那个收费的那个账号嘛，就是他单买的话是一年$48， 嗯， 也就是说我。说难听点，它以现在 Playbook 的所支持的功能，就是我每年花$48可以把我的 Dribble 的那个账号的页面广告给删掉， 嗯， 然后杂项给删掉， 嗯， 图能放大一点， 嗯， 然后首页能那个我的名字跟那个详细信息我可以改个字体， 嗯， 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 就跟你其他的那你本来那个 Dribble 账号，嗯，还有一点可能就你能拖动一下每个作品的顺序， 嗯， 基本上， 能绑域名吗？ 可以绑域名，但是我自己我买域名直接转向过去也没有什么区别呀， 嗯， 对吧？ 就是， 所以说，嗯，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诱惑力不大，哪怕我现在是一个国外的，可以访问这部各类服务也没有访问性问题的，我 我觉得我也不会考虑用它。 那说了追过了对吧，那我说一个跟追过一衣带水的这样关系的另外一个， 嗯， Behance 是吧， 一衣带水啊，这个词用的好。 我是很早以前就注册了 啊， 也不是很早以前， 嗯， 至少是跟站库比起来我是很早以前就注册了， 嗯嗯， 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好好的去用过它。 嗯 最近它变成我一个常看的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网站，但是我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说，哎，我去在上面去发布作品这样的一个形式， 啊，只看， 对，我只看，我只在上面 follow 一些我喜欢的一些作者， 嗯嗯， 然后呢因为我在上面 follow 的这些作者的他们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 嗯， 我的 Behance 上面的那个页面， 嗯， 现在几乎看不到界面设计的这些东西了，嗯，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嘛，各种 对对对对， 各种杂项的设计都有，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Behance 的整体质量真的是非常高的， 嗯 嗯， 对， Adobe 买它我觉得真的很 值， 很 超 值，很明智。 我非常同意你说它上面的质量高，就是一个是质量高，一个是作品的完整度更高， 嗯， 它跟 Dribbble 等于点其实完全不一样， 是 一个就是做 eye candy 的东西，一个是相对来说更完整的一些东西， 嗯， 当然你也能发现，嗯，还是会有一些定式的那种东西， 嗯， 但总体来说，嗯，你会有一些比 Dribbble 更牛逼的那种感觉在的，嗯，不过比起 Dribbble 来说，嗯，Behance 的访问难度其实更高一点， 对， 我有时候开了那个翻墙软件都不一定能有效， 哎，这个就跟 Adobe CC 的那个 是一样的 使用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做个中国的设计师真是苦啊。时间有点那个，时间没有把握， 嗯， 但我觉得这些内容又不足以再支撑下一期了。 是， 但是，这么说起来有点坑，就是最重要的那些内容怎么弄？你这样一笔带过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但是确实，我在之前做准备工作的时候，确实这一块内容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怎么样跟大家去说这件事情， 嗯。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说，因为， 嗯， 因为你怎么去运营你自己的内容， 嗯， 你怎么去安排你的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些呈现， 嗯，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嗯， 对吧？ 但我觉得总归有一些东西可以沉淀下来，就用一个偏方法论的一种事情来说，别人肯定可以指着鼻子骂我说，你他妈你不是自己标榜写了十年博客吗？你都总结不出一些经验出来的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写博客这件事情是一个私人的行为，如果说我用一个框架式的东西去框住你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个标准的范式， 嗯， 每个人都写出来是一样的东西，我看他干嘛呢，对不对？ 你给我们的收尾做 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找到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理论依据。所以说如何运营，对吧？具体写什么，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传播，这些东西大家自己想吧，好吧。如果你有相关的这些感受想分享的话，对吧，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们。 太敷衍了。其实我本来还是有点话想要说的，但是被李阳这么一收尾，啊， 没事没事，我们放到线下活动上中再去展开。 李阳，我知道了，李阳为什么想那么快结尾呢？是因为我们这期又有 one more thing 要说，李阳又要打广告了，对不对？然后李阳千辛万苦想了一些非常肉麻的话要说给大家听，对不对？ 没有， 开始吧。 没有，我说什么话都是真诚的 啊，真诚的说你的话吧。 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 anyway.fm 的这样的一个电台的节目是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双周更新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上面的，对吧？ 对。 现在呢，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再多加一个除了这样的一个电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模式之外的另一种 anyway 的内容。 嗯， 就是我们想在双周更新的这个 anyway.fm 电台内容错开一周这样的一个形式，也是保持一个我们目前打算啊，也是保持一个双周更新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去会推出一个邮件组订阅 啊， 对吧？ 名字还没想好是吧？ 名字还没想好，等我们想到一个，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很符合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对吧？就邮电邮双周更新的这样的一个邮件组订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具体说，您订阅的这个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这里方便说吗？ 说吧。 啊，我们现在预期可能会有如下的内容：一， 八股啊，你一，一共就两个内容，好不好？ 啊，其一，其一，那个各类相关这个设计相关的招聘信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也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吧。 对 吧， 嗯， 在这方面的话，我跟 JJ 至少说，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在这个工地上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嘛，对吧？总算 认识很多包工头是吧？ 啊，对对对对，还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 对，因为我是这么，哎，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好像有提到嘛， 嗯， 就是说，事实上在尤其是在上海啊，我本来是觉得。UI 设计这个圈子实在是太小了， 嗯， 就那么几个坑， 嗯， 我觉得我都能背出来阿里现在在招哪些职位，哪个职位能给到 P 级， 嗯， 然后工资我可能没有深入谈很多，但是它隶属于哪个部门，大致汇报给谁，我觉得因为猎头实在太多了，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后来我跟我们很多的群友，包括我们 anyway.fm 的会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多少还是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情， 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自己这边的认知， 嗯， 我们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经验去帮你适当的或者说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认知的落差去尽量的去填平。 对，嗯，当然不要 flag 立得太高，对吧， 嗯， 然后毕竟还没做完呢， 小弟不敢， 我们只能那个尽我们所能吧。 对， 但邮件组这个形式本来为什么选这种形式呢？其实听起来也很 old school 嘛，对吧？ 是。 但是你懂， 你想听假的还是听真的？ 哦，听真的是因为其他的平台东西都还没准备好。 哎，对。 听假的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有形式感的一种手段。你想弄个公众号现在多简单啊！但是公众号订阅号，我现在我自己也不看，我觉得这东西我也挺反感的。 嗯。 然后你要。在我们直接网站上po，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我重新网站重新写一遍，然后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对吧？ 嗯， 然后如果再弄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全部在微博上面去发啊，对吧？我觉得我们现在 微博这样的一个载体其实也不太适合 发这么，嗯， 对， 对对对， 相偏私密的，也不是说私密了，偏这种东西的内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邮件呢，虽然。尤其在中国，其实大家对邮件的接受程度是很低的， 嗯， 然后打开率其实也是不高的， 嗯， 但是就是说，嗯，它是一个能够跟找工作能够紧密非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事情， 嗯， 而且呢就是它对大家的干扰不会很大， 嗯，而且 podcast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那个 old school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嘛，对吧？我们本来的一些反馈渠道通过邮件反馈，这本来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了嘛。 嗯， 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到说，哎，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先从邮件组的这样的一个订阅服务开始做。 嗯，对，大致就是这样。 对，然后刚才是其一，对吧？ 啊，对，其二。 其二， 摆一些平常的一些分享啊，然后一些其他网站的。一些比较好的， 我们会去做一个以我跟 JJ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意识为那个先导的这样的一个， 嗯， 相关的这种跟设计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整合的这样的一个， 哎，就是丢一些链接了，不要做的那么 哦，好， 我要回家了， 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想说，哎，两周更新一次的 anyway.fm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伴随您已经一年多了，对吧？然后我们想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周周伴随您， 对对对，有 对不起，抢了你煽情的话了。 让 Anyway 的服务可以更好的陪伴在你的身边。 好冷啊！你家里本来就好冷啊！不行了， 好了好了，结束了结束了 ，ending 了。 好 ，ending ending ending。啊，最后再给大家那个拜个早年啊！ 哎， 这应该很有可能，基本上大致就是我们 新年前的最后 一 期了。 哎，新年是几号？26号。 27号。 27号是大年夜是吧？ 对。 好，大家鸡年好是吧？ 啊、 嗯，大家鸡年 鸡给大家拜年 啊！鸡给大家拜个鸡年。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内容提及的参考链接并参与讨论。我们的官网就是 anyway.fm。 谢谢，拜拜 拜拜。